这是红孩儿的代表作，1991年演唱的《初恋》。红孩儿的风格活泼热情，再加上他们边唱边舞的特色，使红孩儿成为上个世纪90年代年轻人崇拜的一支偶像组合。继续来听邓洁仪演唱的老歌《路灯下的小姑娘》。 Thank you. 为别离是黄安创作并演唱的一首歌，由景仰编曲。这首歌唱出了自己和所爱的人忍受别离的痛苦，通过爱别离这种现象表达了宗教当中关于轮回的观念。 花开花落的人间，曾有的思念，在那轮回转世中注定的因缘，烦恼有千万千，快乐在天外天，恩恩爱爱多少年，一朝相对无言。今生以前我是谁，今生以后谁是我，半生是云覆手时，即无常来别离，谁知道朝朝暮暮尽是瞬息。剖开天眼见红尘，方知身是眼中人，若为情爱若为真，古今水也沸腾，明明灭灭的人生，我愿做一盏灯，温暖你的寒冷，关照你的一生。开花落的人间，曾有的思念，在那轮回转世中注定的因缘，烦恼有千万千，快乐在天外天，恩恩爱爱多少年，一朝相对无言。以前我是谁，今生以后谁是我，半生是云覆手时，即无常来别离，谁知道朝朝暮暮尽是瞬息。剖开天眼见红尘，方知身是眼中人，若为情爱若为真，古今水也沸腾，明明灭灭的人生，我愿做一盏灯，温暖你的寒冷，关照你的一生。 红尘多 个人从一座城市到另一座城市，或者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往往最先帮助他排解陌生感和寂寞感的人就是老乡，于是才会有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的动人场面。这样的画面曾经被这首歌记录下来，这就是金学峰的老乡。 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问一问老乡你过得怎么样，心情好不好啊，做工忙不忙，其实我和你一样夜夜梦不想。 老乡见老乡， 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问一问老乡你又要去何方，吃过多少苦啊，受过几回伤，其实我和你一样总想闯一闯。 老乡 想过何时回故乡，老乡见老乡两眼想闯一闯。 老乡见老乡，老乡见老乡， 好乡的话你会不会讲啊，好乡的歌你爱不爱唱，习不习惯嘞漂泊的生活，想不想念自己的家，想过何时回故乡， 他乡的话你会不会讲，他乡的歌你爱不爱唱，习不习惯那漂泊的生活，想不想念自己的家， 再度复听的小感动， 对我说今生今世相守， 经典加印的小确幸， 大风雨翻听见我告诉你们， 从流行到经典，心手相连的旧青春，从现今到过往，百折不回的燃岁月。周一至周五早5点到7点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用经典唤醒耳朵，千千阙歌，经典无复刻，唱听再寻回。

远的唱着你。 经典老歌，他的歌无论形式如何改变，最感人的永远还是那些最容易引人共鸣的对于旧日时光和纯净情感的感慨。即使我们已经远离校园，但是那些日子依然会在某一个安静的时刻被我们回忆和怀念。 一切就像是电影，比电影还要精彩，真实的场景让我分不出悲喜，这是初次的感觉，我想了解这世界，充满悬念的生活击打我的心，是初次的感觉，好像天空般晴朗，只因那离人般的女人，她穿过我的心。 我们听到的这首《人在青山在》是一首励志老歌，由维维、刘欢在1990年推出，收录在《洒向人间都是爱》专辑当中。在2008年《爱的奉献》赈灾晚会上，刘欢和那英也演唱了这首歌。 伸出我们的手，献出我们的爱，风雨同舟是我们抬起了头，无数次废墟里我们站起来， 伸出我们的手啊，献出我们的爱，苍天无情人有情，人在青山在， 相伴共建设我们的家园，我们的手能托起疲惫的伤， 好的人是台湾歌手陈明真在1992年推出的一首流行歌，此后呢，这首歌也曾多次被人翻唱。 把每天的感觉写成黑白照片，提醒自己还有张倔强灵魂。谁说台北生活和恋爱一样容易？亲爱的妹妹呀，我不敢醉。到哪里？到哪里找那么暖的手？ 镌刻在你记忆深处的彼岸之歌， 伤痕累累，我也不管。

歌曲《鬼迷心窍》由李宗盛作词作曲并演唱，收录在1992年影视剧音乐合集《滚石九大天王之12出好戏》当中。这是1992年黄日华、周海媚主演的台湾电视剧《末代皇孙》当中的主题歌。 曾经真的以为人生就这样了，平静的心拒绝再有浪潮，斩了千次的情丝却断不了，百转千折它将我围绕。有人问我你究竟是哪里好，这么多年我还忘不了，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是为你的心跳也好，是前世的因缘也好，然而这一切已不再重要，如果你能够重回我怀抱。是命运的安排也好，是你存心的捉弄也好，然而这一切已不再重要，我愿意随你到天涯海角。岁月总是匆匆的催人老，虽然情爱总是让人烦恼，虽然未来如何不能知道，现在说再见会不会太早。 下面我们听到的这首《悲伤的秋千》是金海心的老歌，它原本是张亚东为海洋馆的约会而特别创作的，但是因为这首歌太适合金海心了，张亚东就送给了他。《悲伤的秋千》讲的是一个坚强的女孩在失去了一段爱情之后故作潇洒自我安慰的故事。 如果说痛快的哭一场，是不是

我最知道。 在陈慧娴的专辑《秋色》当中，有一首歌简宁作词，罗大佑作曲，叫做《人生何处不相逢》，这是一首经典之作，它的国语版就是周华健演唱的《最真的梦》。歌曲当中有一种相逢一笑泯恩仇的滋味。 随浪随风飘荡，随着一生里的浪，你我在重叠那一刹，顷刻各在一方。缘分随风飘荡，缘尽此生也守望，你我在凝望那一刹，心中有泪飘过。 的小感动， 对我说今生今世相守， 经典加印的小确幸， 大风雨翻天赐我他错命吗， 从流行到经典，心手相连的旧青春，从现今到过往，百折不回的燃岁月，千千阙歌，经典无复刻，畅听再巡回。 你微笑的眼，我看到无数晴天，吻你的脸的那一天，拥有全世界，未来是一个圆圈，在你我命之间。

来看具体的预报，夜间晴，偏北风二三级兼四级，最低气温零下八度，最大相对湿度40%。白天晴，北转南风二三级转一二级，最高气温零度，最小相对湿度15%。下面是川阴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川阴气象指数为一，适宜您穿羽绒服类服装。 逆光飞行的音乐之旅，至死不渝的经典守望，流行中破茧，复古中摩登。周一至周五早5点到7点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用经典唤醒耳朵，千千阙歌，经典无复刻，畅听再巡回。 欢迎继续收听千千阙歌，我是云云。下面我们听到的是伍佰的老歌《泪桥》。一个下午，伍佰从台湾南部开车回台北，经过一座大桥，被耀眼的阳光所吸引，创作出了这首歌。伍佰说，这是他被大自然所感动的一次记录。 无心过问你的心里我的吻，厌倦我的亏欠，代替你所爱的人。这个时候我心如花一样飘落下来，顿时我的视线失去了色彩。知道你也一样不善于表白，想想你的相爱编织的谎言懈怠，甜美尽头，今夜落花一样飘落下来，从此我的生命变成了尘埃。寂寞的人总是习惯寂寞的安稳，至少我们之前曾经交 站在烈日骄阳大桥上，眼泪狂奔滴落在我的脸庞，一种心底的情感喷涌而出，跟着灿烂的阳光，情绪也一同宣泄出来。这是一首伍佰的《泪桥》。下面我们继续来听王菲的老歌《但愿人长久》。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唯恐琼楼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忘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再度赴听的小感动， 对我说 今生今世相守， 经典佳印的小确幸，从流行到经典，心手相连的旧青春，从现今到过往，百折不回的燃岁月。千千阙歌，经典无复刻，畅听再寻回。 歌手朱桦曾经推出过一张单曲，名字叫《咔》。这首歌虽然不太流行，但是非常耐听。这是费翔第一次担任制作人，全程监制的作品，制作非常精致，歌词也耐人寻味。 咔，不是吧？轮到你当导演，爱就结束了。三年零一天的感情，说停就停了。呵。 蝶香，这是周杰伦的一首拉丁味道十足的歌曲，有一点慵懒，还有一些怀旧，充满异国的情调。 你的嘴角微微上翘，性感的无可救药，想象不 什么？为什么脆弱时候？ 这里今天的千千阙歌节目也要接近尾声了，节目的最后再来听一首《灰姑娘的眼泪》。新的一天已经来到眼前，开心的去迎接新一天的朝阳吧，希望把今天过得精彩。我是云云，感谢您的收听，明早五点到七点邀请您继续来听老歌，稍后是早安音乐秀。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 上灰姑娘，谁都碎了那天晚上都擦得到天亮。我的爱在梦和幻灭中旋转，来灰姑娘的眼泪就像流星坠落海底，痛到心里 try 一次次一次次闪过的心，童话世界都在美丽。我在梦里期待相信自己存在， 天玄怎么又忘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对，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旺旺旺？